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众人纷纷喝彩，只听石豹大声嚷道： 哎呀，蒙苍王子摘了花魁，咱们是没人要的了。 哼，哪里哪里。 荣浩朝着天香楼的老鸨使个眼色，老鸨连忙一招手，许多漂亮姑娘鱼贯而入。虽然不及花魁漂亮，也都是花容月貌，而且都是按照胡人的标准选的。这些胡人使节也都心满意足，搂着姑娘们或笑或跳，饮酒作乐。连那个西戎的男大王呼里舍旁边也坐了一位。 听说西戎人的佩刀是只给喜欢的女子，看来蒙苍王子是动心了。 荣浩摇着扇子笑眯眯的道。敖季泼他冷水： 你别高兴太早，西戎王不可能接受有个汉人血统的女子做王子妃。蒙苍如果是继承人，也是要和其他胡族联姻的，胡人看重血统，不比我们轻。 那又如何？谁说有汉人血统的女子就当不了王子妃了？西戎王不是也有三四个侧妃吗？ 荣浩刚要继续说，见有个戴着面具的西戎侍从刚好经过，就不说了。 对了，小颜呢？刚刚还在这儿。 他们聊天的时候，颜君玉找个机会终于溜了出来。这天香楼也大，他避开正门往后院走，想找到墙翻出去回家看颜老夫人。谁知道越绕越深了，还经过一个极清幽的雅房，里面咿咿呀呀的，像是在唱南戏，还说什么玉像。他绕过这间雅房，又进了一片竹林，七绕八绕，又绕回雅房后面的回廊了。这一回来不打紧，正好撞见两个人，一个肥头大耳，服饰华贵，似乎是个中年官员，另一个似乎是个年轻姑娘，身形纤细，正被堵在角落里按着撕衣服。颜君玉平生最好打抱不平，虽然知道这是烟花之地，多半是客人在强迫妓女，但他是一视同仁的，上去就一脚踹在那中年人屁股上，揪住他衣领先揍上两拳，打得那人鬼哭狼嚎起来，一溜烟跑了，还扬言要报仇。那姑娘仍然蜷在角落里，背对着他，似乎在整理衣服。颜君玉连忙转了过去： 你先把衣服穿好，我不看你。你住哪儿啊？等会儿我送你回去吧，免得那人再回来找你。 颜君玉还管善后： 我穿好了。 这姑娘的声音倒是好听，就是有点儿英气。颜君玉回过头来吓了一跳，眼前这位虽然也纤细漂亮，但显然是个少年，穿的是身男装没错，难道是女扮男装？ 你是男的？ 我当然是男的。 少年脾气也极骄矜，眉毛顿时挑了起来。 那个人怎么非礼你啊？ 男的就不能被非礼了吗？ 少年皱着眉头反问他。 你是天香楼的？那里不是有小官吗？怎么你连这个都不知道？ 颜君玉只觉得满头雾水，这少年说的话他一句也听不懂。 小官是什么？ 小官就是卖的，南昌卖屁股的。你还听不懂啊？难道还要我演示给你看？ 少年长得清秀，说话却粗鄙。颜君玉听了个半懂不懂，那少年却不等他想明白，推了他一把。 喂，我叫林玉，你叫什么？ 我叫颜君玉。 行吗？你名字里也有个玉。 少年很满意的样子，吩咐他： 今天的事谢谢你了，不要说出去。刚刚那个畜生，我自己会想办法收拾他的，知道吗？ 颜君玉自己也是个半吊子，只会看一些演绎故事之类，到底是王侯公子，真正遇到这样江湖气重的同龄人，反而显得有些青涩了。哦了一声，那少年又解下来一块玉佩塞给他。 那给你的谢礼，你有什么还礼的没？ 他眼尖，一眼扫见颜君玉脖子上的红线，就要伸手去勾，颜君玉连忙护住。 这是我娘留给我的。 小气鬼， 少年把他打量了一番，干脆把他头上束发的簪子一抽。严俊玉的小冠是云兰给他戴上的，原是为了骑马的，所以极稳当，用了两根簪子，摘了一根也没什么。那少年把簪子揣进怀里，吩咐他道， 以后咱们就是换过信物的人了。 哦， 哎，有人来了，我先走了。我住在花街上的梨子胡同里，你问别人丽玉住哪就知道了，有空来找我玩啊。 少年一闪身就走了，身形灵巧得很。严君玉还在发懵，只听得背后荣浩笑道， 好啊小严，你临阵脱逃，看我不跟殿下告状。 严君玉被他抓个正着，不由得有些理亏，解释道， 里面太吵了，我就出来了。 哪里是因为吵啊，我看你是想溜回家吧。你 荣浩笑眯眯地说。严君玉不好意思地笑了，转移话题， 那个蒙藏王子和花魁怎么样了？ 他这招数荣浩怎会看不出，不过严君玉提的是他最得意的谋划，所以也就不戳穿了，而是顺着说道， 哎，那自然是情投意合了，你可不知道找这个花魁花了我多少功夫，又要漂亮，又要胡人血统，又要会跳胡旋舞的，你敖记哥哥天天往天香楼跑，可不就是为了这个吗？ 荣浩和敖记虽然斗嘴，到底是朋友，所以顺便还替敖记解释了一下跑烟花巷的原因，免得严君玉真误会了。严君玉想了想，问他， 这就是你跟殿下说的可以拖延西戎五年的计划？ 荣浩吓了一跳，反应过来之后，拿扇子敲了敲他脑袋。 嘿，好你个小严啊，怎么整天偷听人说话？这又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 那天你和殿下说话，我醒了就听到了。哎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美人计吗？ 严君玉不好意思地说。荣浩摇着扇子， 哎，你说是就是吧。 严君玉小心翼翼地凑近他耳朵问道， 那你是把花魁当成貂蝉了吗？ 三国演义里，司徒王允利用貂蝉让董卓和吕布相争，最后自相残杀的故事，严君玉可记得清清楚楚。荣浩见他这样神神秘秘，反而笑了， 叫你别整天看那些演义故事，那都是没学过权谋的人编出来的，一个美人哪里有那么大的作用？再说了，西戎现在上下团结一心，哪里有间隙让人离间？不过是曼珠有一半汉人血统，以后有他在蒙苍身边说说话，或者是以后生下子嗣，也许西戎能和大周亲近些。 这不还是和亲吗？ 这能一样吗？和亲是把我大周的女子送给西戎求和，曼珠却是我的一部暗棋，况且于他本人也有利，跟你说了你也不懂。 要是作用不大，你让敖记他们天天往这儿跑是什么意思啊？ 你想想。 我想不出来。 荣浩笑起来，严君玉顿时警觉， 我不可能叫你哥哥的。 不叫就不叫吧。 荣浩仍然是笑，脸上神色却忽然正经起来， 小严，你知道我最喜欢的一首词是什么吗？ 不知道。 是刘永的望海潮一词。 你之前不是说过刘永过于婉约缠绵，格局太小吗？ 严君玉不解。 刘永的词是格局小，但是论起来，历史上的诗词没有一首比这首的格局更大，因为这首词间接地影响了金人亲宋，导致靖康之耻，神州陆沉，奇耻大辱，都与这首词脱不了干系。 他的神色凛然，严君玉吓到了。 真的？ 荣浩笑起来。 当然是真的。贺林玉录上记载，孙和帅钱塘、柳其清作望海潮词，赠之云东南行胜云云，此词流播，金主亮文歌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，遂起投鞭渡江之志。这首词影响金人亲宋也不是没有道理，不过我倒觉得 与其说完颜亮是因为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这一句而起了亲送之心，倒是试列珠玑护迎罗绮敬豪奢这一句最为致命。 颜君玉虽然没读多少书，脑子却机灵，一听他这样说就明白过来。 我懂了，你的意思是说，竟然不是因为宋朝景色好，是因为宋朝富庶，所以才大举入侵的，对吗？ 荣浩这人虽然读的书多，却毫无一点腐儒习气，据说当年也是把太子太傅气得绝过去的人才，总有些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观点。如今辅佐太子处理政事，更是常有惊人之论。好在他也知道谨慎，所以不在外面说，只在东宫内部议论时一抒胸怀。颜君玉年纪小，是个懵懂学生，却讲义气，嘴也紧，所以荣浩常常教他。颜君玉见他只点头，知道自己还没说到点子上，思索了一下，恍然大悟，他眼睛亮起来。 我知道了，你知道五湖使节会有几天闲空，在京中四处闲逛，怕他们看到大周最繁华富庶的一面，起了入侵的心思，所以安排了许多酒宴和美人，把他们拖住。敖吉他们就是在忙这个，对吗？ 孺子可教也。 荣浩笑着摸摸他的头，颜君玉还在思索，也忘了躲开，忍不住问道： 但是，这方法也不保险啊。总不能一天十二个时辰都跟着他们，他们总会知道大周富庶的，西戎人肯定也有探子。 所以尽力而为就行了，这叫做心术。你说的貂蝉故事叫做美人计，计与术都不过是迷惑一时罢了，没什么用的。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